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79，随祭三。高祖文皇帝中，开皇二十年春二月，西周人李英林反。三月辛卯，以扬州总管司马河内张衡为行军总管，率部骑50,000讨平之。贺若弼复坐侍下狱，上属之曰：“公有三太猛，嫉妒心太猛，自恃非人心太猛，无上心太猛。”继而视之。他日，上谓侍臣曰：“必将伐臣。”谓高炯曰：“臣叔宝可平也，不作高鸟尽，良弓藏也。”炯云：“必不然。”即平臣，据所内史，右所仆也。我欲炯曰：“功臣正宜受勋官，不可欲朝政。”必后欲炯，皇太子于己出口入耳，无所不尽。公终久何必不得臂力？何默默也？一图广陵，又图荆州，皆作乱之地，亦终不改也。夏四月壬戌，突厥达头可汗犯塞，诏命晋王广杨素出灵武道，汉王亮使万岁出马邑道以击之。长孙成率降人为秦州行军总管，受晋王节度。成以突厥引权，亦可行毒，因取诸药毒水上流，突厥人畜饮之，多死。于是大惊曰：“天欲恶水，其亡我乎？”因夜遁。成追之，斩首千余级。使万岁出塞，至大金山，与鲁相遇。达头遣使问：“随将为谁？”后继报：“使万岁也。”突厥复问：“得非敦煌庶族乎？”后继曰：“是也。”达头惧而隐去。万岁驰追百余里，纵击大破之，斩数千级，逐北入弃数百里，鲁远遁而悬。赵前长孙成复还大历城，安抚心腹。达头复遣其弟子四立伐，从契东攻启民，赏又发兵助启民守要路。四立伐退走入契，启民上表陈谢曰：“大隋圣人可汗怜养百姓，如天无不覆，地无不在，染干如枯木耕叶，枯骨耕肉，千世万世常为大隋点羊马也。”帝又遣赵仲卿为启民筑金河、定襄二城。秦孝王浚久疾未能起，遣使奉表陈谢。赏谓其使者曰：“我戮力创资大业，作训垂范，恕臣下守之。汝为无子而欲败之，不知何以责汝。”郡残部即遂笃，乃复拜郡上柱国。六月丁丑，郡薨，上哭之，数声而止。 郡所为齿立之物，悉命焚之。王府辽左请立碑，上曰：欲求名，一卷史书足矣，何用碑为？若子孙不能保家，徒与人作镇石耳。郡子号崔飞所生也，庶子曰战，群臣悉止，奏。汉之立基子荣，郭后子强，皆随母废。今秦王二子，母皆有罪，不合成嗣，上从之，以秦国官为丧主。初，上使太子勇参决军国政事，时有损益，上皆纳之。勇性宽厚，率意任情，无矫饰之性。上性节俭，勇常文事熟楷，上见而不悦，戒之曰：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，汝为楚后，当以简约为先，乃能奉承宗庙。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，时复观之以自警戒，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往昔时之事，故赐汝以我旧所带刀一枚，并租将一戈，汝昔作上事时常所识也。若存记前世，应知我心。后遇冬至，百官皆议勇，勇张悦受贺，上知之，问朝臣曰：近闻至日内外百官相率朝东宫，此何理也？太常少卿心胆对曰：于东宫乃贺也，不得言朝。上曰：贺者正可三数十人，随情各去，何乃有司征召，一时普及？太子法服射月以待之，可乎？因下诏曰：礼有等次，君臣不杂。皇太子虽居上嗣，亦兼臣子，而诸方悦目，正东朝贺，任土作贡，别上东宫，是非典责，宜悉停断。自是恩宠始衰，渐生猜祖。勇多内宠，昭训云氏游幸，其非原氏无宠，欲心急，二日而薨。独孤后亦有他故，甚则忘勇。自是云昭训专内政。生长宁王衍、平原王玉、安城王云，高梁帝生安平王仪、襄城王克，王良苑生高阳王该、建安王韶，长姬生颍川王炯，后宫生孝实、孝范，后迷不平，颇遣人四察，求勇过恶。晋王广迷自矫饰，唯与萧妃居处，后庭有子皆不育。后尤氏硕称广贤，大臣用事者，广皆倾心与交。上级后没钱左右至广所，无贵贱，广必与萧妃迎门接引，未设美馔，深以厚礼。 婢仆往来者，无不称其仁孝。上与后常幸其地。广西秉逆美基于别事，唯留老丑者，亦以慢采几事左右，屏障改用尖素，故绝乐器之弦，不令拂去尘埃。上见之，以为不好声色，桓公以欲侍臣，亦甚喜。侍臣皆称庆，由是爱之，特意诸子。赏密令善相者来和，便是诸子。对曰：晋王眉上双骨隆起，贵不可言。赏又问仪同三司为鼎：我诸儿谁得四位？对曰：至尊皇后所最爱者当与之，非臣敢欲之也。上笑曰：请不肯显言也。晋王广美姿仪，性敏慧，臣身严重，好学，善主文，敬皆朝事，礼及卑屈，由是声名极甚，冠于诸王。广为扬州总管，入朝将还镇，入宫祠后伏地流涕，后亦泫然涕下。广曰：臣幸时余下，常守平生昆地之意，不知何罪失爱东宫，横蓄盛怒，欲加图献，每恐谗赠生于投注，朕独欲于杯勺，是以秦忧积念，俱赴危亡。后愤然曰：献帝伐见不可耐，我为之娶袁氏女，竟不以夫妇礼待之，专宠阿云，时有如许屯犬，前心腹欲毒而夭，我亦不能穷治，何故父与汝发如此意？我在上耳，我死后当鱼肉汝乎？每思东宫竟无政敌，至尊千秋万岁之后，遣汝等兄弟向阿云而前再拜问讯，此事几许痛苦也。广又拜，呜咽不能止，后亦悲不自生。自是后决意废勇立广矣。广与安州总管宇文述素善，欲树尽己，奏为寿州刺史。广由亲任总管司马张衡，衡为广画夺宗之策。广问计于树，树曰：皇太子失爱已久，令德不闻于天下，大王仁孝著称，才能盖世，朔经将领颇有大功，主上之与内宫贤所钟爱，四海之望实归大王。然废立者国家大事，楚人父子骨肉之间，诚未易谋也。然能以主上意者，为杨素耳。素所与谋者为其弟曰，树雅之曰：请朝京师，与曰相见，共图之。广大悦，多积金宝，资数入关。曰实为大理少卿，素凡有所为， 皆先酬于约而后行之。数请约，圣臣弃完，与之酣畅，因而共薄，美阳不胜，所积金宝尽书之约。约所得既多，稍以谢数。数因曰：“此晋王之赐，令数与公为欢乐耳。”约大惊曰：“何谓耳？”数因通广义，说之曰：“夫守正履道，故人臣之常志，反经何意，以达者之令途。自古贤人君子，莫不与时消息，以避祸患。公之兄弟，功名盖世，当途用事有年矣。朝臣为足下家所屈辱者，可生数哉？又楚后以所欲不行，每切齿于执政，公虽自竭于人主，而欲威公者故意多矣。主上一旦弃群臣，公亦何以取弊？今皇太子失爱于皇后，主上素有废黜之心，此公所知也。今若请立晋王，在贤兄之口耳，诚能因此时建大功，王必永名骨髓，思则去累卵之危，成泰山之安也。”曰：“然之。”因以白素。素闻之，大喜，抚掌曰：“吾之至思，殊不及此，赖汝起于。”曰：“知其既行。”复谓素曰：“今皇后之言，尚无不用，宜因机会早自解脱，则长保荣禄，传作子孙。兄若迟疑，一旦有变，令太子用事，恐祸至无日矣。”素从之。后数日，素入侍宴，微称：“晋王孝悌恭俭，有累至尊。”用此揣后意。后泣曰：“公言是也。吾儿大孝爱，每闻至尊及我遣内使道，必迎于敬守，言及为礼，未尝不弃。有其心腹，亦大可怜。我使必去，常与之同寝共食，岂若献帝法与阿云对坐，终日酣宴，逆尽小人，以足骨肉。我所以一怜阿摩者，常恐其前杀之。”素既知后意，因盛言太子不才，后遂未素金，使赞上费力。永颇知其谋，忧惧既无所出，使新丰人王辅贤造诸压胜，又于后园作数人村，事屋卑陋，永时于中寝息，不依草褥，既已当之。上之永不自安，在仁寿宫，使杨素、关勇所为。素至东宫，掩息未入，永数代待之。素故久不进，以激怒勇。勇贤之，行于颜色。素还言，勇愿望，恐有他变，愿身防察。上闻素憎悔，甚疑之。 后又遣人四参东宫，先介事皆闻奏，因加诬事以成其罪。上遂书记用，乃于玄武门达至德门，量至后人以似动静，皆随事奏闻。又东宫宿卫之人，事官以上明及西令属诸卫府，有勇健者咸秉去之，出左卫帅苏孝慈为西州刺史，勇欲不悦。太史令袁冲言于上曰：“臣观天文，皇太子当废。”上曰：“玄相久陷，群臣不敢言耳。”冲，君正之子也。晋王广又令都王府军事孤臧段达司路东宫姓臣姬威，领四太子动静，密告杨素。于是内外宣谤，过失日文。段达因挟姬威曰：“东宫过失，主上皆知之矣，以奉密诏，定当废立。君能告之，则大富贵。”微许诺，即上书告之。秋九月壬子，赏至自仁寿宫。翌日，遇大兴殿，谓侍臣曰：“我心还京师，应开怀欢乐。不知何意，反毅然愁苦。”吏部尚书牛弘对曰：“臣等不称职，故至尊忧劳。”上计硕文赠悔，以朝臣悉知之，故于众中发问，即闻太子之过。弘对既失职，上因作色，为东宫官署曰：“仁寿宫去此不远，而令我每还京师，言被帐位，如入敌国。我为下吏不解衣卧，昨夜欲进策，故在后房恐有警急，悬移就前殿，岂非耳背与坏我家国也？”于是执太子左庶子唐令泽等数人赴所司训居，命杨素陈东宫事状以告进臣。素乃显言之曰：“臣奉敕向京，令皇太子简教刘居士余党，太子奉诏作色奋力，骨肉飞腾，欲陈云居士党尽伏法，前我何处穷讨，而作右仆射违纪不清，自简教之，何关我事？”又云：“喜大事不遂，我先被诛，今作天子，竟乃令我不如诸弟，一事以上不得自遂。因长叹回事云：我大觉身防。”上曰：“此儿不堪成嗣久矣，皇后恒劝我废之。我以布衣时所生，弟父居长，望其见改，隐忍至今。永常指皇后事儿为人曰：事皆我物，此言极许易事。其父出亡，我身以其欲毒，常责之。”永即对曰：“会杀袁孝举。” 此欲害我而迁怒耳。长宁出生，朕与皇后共抱养之，自怀彼此，连遣来所。且云定星女在外私合而生，想此由来，何必视其体印？昔晋太子娶屠家女，其儿即号屠歌，今倘非类变乱宗时，我虽得残尧舜，终不以万幸复不孝子。我恒为其加害，如防大敌，今欲废之以安天下。左卫大将军武元公元民谏曰：废立大事，诏旨若行，后悔无及，谗言罔极，唯陛下察之。上不应，命姬威西陈太子罪恶。威对曰：太子由来与臣语，唯意在骄奢，且云若有见者，正当斩之，杀百许人，自然永息。迎起台殿四十不辍，前苏孝慈解左卫帅，太子愤然扬肘曰：大丈夫会当有一日，终不忘之，绝当快意。有宫内所需，尚书多执法不语，辄怒曰：仆夜以下，吾会录一二人，使之慢我之祸。每云至尊误我多策术，高伟陈叔宝岂孽子乎？常令师母补吉凶，御臣云：至尊既在十八年，此期促矣。上泫然曰：谁非父母生，乃至于此？朕尽览其书，见高欢纵其儿子不生愤愤，安可效尤也？于是晋勇及诸子部分收其党羽，杨素武文巧底，锻炼以成其欲。举数日，有司成素意走元民，常驱势于勇，情存附托。在仁寿宫，勇使所亲裴弘以书与民，题云：勿令人见。上曰：朕在仁寿宫，有仙界事，东宫避之，急于一马，怪之甚久，岂非此图也？前武士执民于帐，又为大将军元昼时当下职，不去。因奏曰：臣相不下职者，为防元民也。上以民及裴弘赴狱。先是，勇见老枯槐，问此堪何用？或对曰：古槐犹宜取火。时卫士皆配火燧，勇命工造数千枚，欲以分赐左右，致事或于库。又药藏局贮艾数壶，所得之，大以为怪。以问姬威，威曰：太子此意别有所在，至尊在仁寿宫，太子常驷马千匹，云靖王守城门，自然饿死。素以威言解勇，勇不服，曰：妾闻公家马数万匹，勇舔背太子马千匹， 乃是反乎？素又发东宫服丸，赐家雕饰者，悉陈之于庭，以示文武群臣，为太子之罪。上及皇后，迭遣使责问勇，勇不服。冬十月乙丑，上使人召勇，勇见使者惊曰：得无杀我耶？上荣服镇兵，御武德殿，及百官立于东面，诸亲立于西面，尹勇及诸子列于殿庭，命内史侍郎薛道衡宣召，废勇及其男女为王公主者。勇再拜言曰：臣当服师都市，为将来见戒，幸蒙哀怜，得全性命。言毕，泣下流金，继而舞蹈而去，左右莫不悯默。长宁王衍上表起素位，辞情哀切，上览之泯然。杨素进曰：福望圣心同于世守，不宜复留意。己巳，诏元民唐令泽及太子嘉令邹文腾、左卫帅司马夏侯福、典善谏元焉、前吏部侍郎萧子宝、前主喜下士何耸并处斩，妻妾子孙皆没官。车骑将军于林延皮、东郡公崔君绰、游记尉沈福宝、瀛州术士张求太义特免死，各杖一百，身及妻子资财田宅皆没官。父将作大将高龙叉率更令晋文健、通直散骑侍郎袁衡皆处晋。于是集群官于广阳门外，宣召录之，乃以勇于内史省，及五品料食，赐杨素物三千段，元胄杨约并千段，赏居勇之功也。文林郎杨孝正上书谏曰：皇太子为小人所误，宜加训诲，不宜废黜。上怒，踏其胸。初，云昭训父定兴出入东宫无节，朔尽祈福意气以求悦媚。左庶子裴政屡谏，永不听。正谓定兴曰：公所为不合法度。又元妃暴薨，道路岌岌，此于太子非令名也。公一字隐退，不然将即祸。定兴以告勇，勇亦书正，由是出为襄州总管。唐令泽为勇所逆侠，每令以弦歌教内人。右庶子刘行本责之曰：庶子当辅太子以正道，何有取媚于防围之间哉？令则甚惭而不能改。时沛国刘贞、平原明克让、魏郡陆爽并以文学为勇所亲，行本怒其不能调护，每谓三人曰：卿等正解读书耳。 夏侯福常于阁内与咏戏，福大笑，声闻于外。行本闻之，待其出，数之曰：“殿下宽容，赐汝颜色，汝何物小人，敢为亵慢？”因复执法者治之。数日，咏未服至请，乃释之。咏常得良马，欲令行本乘而观之。行本正色曰：“至尊至臣于庶子，欲令辅导殿下，非为殿下作弄臣也。”咏惭而止。即咏拜，二人已足。上叹曰：“相使裴政留行本在，永不至此。”永常宴功臣，唐令则自弹琵琶，歌武媚娘。闲马李纲起白永曰：“令则身为公卿，直当调护，乃于广作自比昌幽，尽吟声，会视听，视若上文，令则罪在不测，岂不为殿下之累也？臣请速治其罪。”咏曰：“我欲为乐耳，君务多事。”纲遂驱出。即咏废，上召东宫官署窃责之，皆惶惧无敢对者。纲独曰：“废立大事，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发言，臣何敢畏死，不一为陛下别白言之乎？太子性本忠人，可与为善，可与为恶，相使陛下则正人辅之，足以四守鸿基。今乃以唐令泽为左庶子，邹文腾为家令，二人为之以弦歌鹰犬愉悦太子，安得不至于是也？此乃陛下之过，非太子之罪也。”因伏地流涕呜咽。上惨然良久曰：“李纲责我，非为无礼，然图之其一，未知其二。我责汝为功臣，而永不亲任，虽更得正人，何意哉？”对曰：“臣所以不被亲任者，良由奸人在侧故也。陛下但斩令则文腾，更选贤才以辅太子，安置臣之忠谏淑气也？自古废立种敌，显不轻微，愿陛下深留圣思，无疑后悔。”上不悦，罢朝，左右皆为之鼓励。会尚书右丞缺，有司请人，上指纲曰：“此嘉右丞也。”即用之。太平公史万岁还自大金山，杨素害其功，言于上曰：“突厥本降，初不为寇，来塞上畜牧耳。”遂寝之。万岁朔抗表陈状，上谓之误。上废太子，方穷东宫党羽。上问万岁所在，万岁实在朝堂。杨素曰：“万岁夜东宫矣。”以激怒上。上未为信然，令召万岁。 使所将将士在朝堂称冤者数百人。万岁谓之曰：“吾今日未汝吉言于上，事当决矣。”即见上言：“将士有功，为朝廷所益，辞气奋力。”上大怒，令左右暴杀之。继而追之不及，因下诏陈其罪状，天下共冤惜之。十一月戊子，立晋王广为皇太子，天下地震。太子请将张福，公官不称臣。十二月戊午，诏从之，以宇文述为左卫帅。使太子之谋夺宗也，洪州总管郭衍欲焉，由是征衍为左谏门帅。帝求故太子勇于东宫，复太子广掌之。勇自以废非其罪，贫请谏上申冤，而广恶之不得闻。勇于是声述大教，声闻帝所，既得引献。杨素因言勇情志昏乱，为颠轨所着，不可复收。帝以为然，足不得见。初，帝之克臣也，天下皆以为将太平。监察御史房彦谦私谓所亲曰：“主上既克而苛酷，太子卑弱，诸王擅权，天下虽安，方有危乱。”其子玄龄亦密言于彦谦曰：“主上本无功德，以榨取天下，诸子皆骄奢不仁，必自相诛矣。今虽成平，其王可翘足待。”彦谦法寿之玄孙也。玄龄与杜杲之兄孙如晦皆欲选。吏部侍郎高孝基明知人见玄龄，叹曰：“仆越人多矣，未见如此郎者，一日必为尾气，恨不见其大成耳。”见如晦，谓曰：“君有应变之才，必任栋梁之重，俱以子孙托之。”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，心似始照，有毁佛及天尊、月、镇、海、独神像者，以不道论。沙门毁佛像，道士毁天尊像者，以恶逆论。是岁征同州刺史蔡王智基入朝。智基帝之弟子也，姓修谨，门无私业，自奉简素，帝甚怜之。智基有五难，只教读论语，不令交通宾客。或问其故，智基曰：“卿非知我者，其意盖恐诸子有才能以致祸也。”齐州行参军张武、王伽、宋琉球李参等七十余人亦京师，行至荥阳，哀其辛苦，悉呼谓曰：“卿辈自犯国刑，身应雷泄，故其职也。众劳猿卒， 岂不愧心哉？参等辞谢，其乃悉脱其枷锁，停猿足，与约曰：某日当至京师，如至前阙，吾当为汝受死。遂舍之而去。留人赶月如期而至，一无离畔，上闻而惊异，召见于宇，称善久之。于是西召留人，令携父妻子俱入，赐宴于殿庭而设之。因下诏曰：凡在有生，寒灵秉性，贤之善恶，并识是非。若临以至诚，名家劝导，则俗必从化，人皆谦善。王以海内乱离，德教废绝，立无慈爱之心，民怀奸诈之意。朕思尊圣法，以德化民，而且深识朕意，诚心宣导，参等感悟，自负献思，明是率土之人，非为难教。若是官尽王竭之仇，民皆李参之辈，行错不用，其何远哉？乃擢茄为雍令。太史令袁冲表称，随兴以后，昼日渐长，开皇元年，冬至之影长一丈二尺七寸二分，自而渐短，至十七年，短于旧三寸七分。日去极近，则影短而日长；去极远，则影长而日短。行内道，则去极近；行外道，则去极远。仅按原命包曰：日月出内道，玄机得其长。经房别对曰：太平日行上道，升平行次道，罢代行下道。夫为大隋起运，上感前缘，影短日长，震古稀有。上临朝，谓百官曰：影长之庆，天之佑也。今太子新立，当须改元，以取日长之意，以为年号。事后百工作役，并加乘客，以日长故也。丁将苦之。仁寿元年春正月已有朔，赦天下，改元，以尚书右仆射杨素为左仆射，纳言苏威为右仆射。丁酉，徙河南王昭为晋王。突厥布加克汗范塞拜代州总管韩弘于恒安，以晋王昭为内史令。二月乙卯朔，日有食之。夏五月己丑，突厥男女九万口来降。六月乙卯，遣十六使巡省风俗。乙丑，诏以天下学校生徒多而不精，为减留国子学生七十人，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。殿内将军河间刘炫上表切谏，不听。秋七月，改国子学为太学。初，帝授周善，恐民心未服，故多称福瑞以药之， 其伪造而现者不可生计。冬十一月己丑，有事于南郊，如风扇里。版文背述前后福瑞以报谢云：山辽作乱，以魏魏少卿洛阳魏文生为淄州刺史镇抚之。文生名玄，以字行，初到官，辽方公大牢镇。文生单骑造其营，谓曰：我是刺史，贤天子诏，安养汝等，勿惊惧也。群僚莫敢动，于是遂以利害，渠帅赶越，解兵而去。前后归附者十余万口。帝大悦，赐监二千匹。人臣以文生为遂州总管。朝城等五州辽反，高州酋长冯盎持以京师请讨之。帝敕杨素与盎论贼行事，素叹曰：不意蛮夷中有如是人。即遣盎发江陵兵击之，事平，除盎汉阳太守。诏以杨素为云州道行军元帅，长孙成为受降使者，携启民可汗北击不加。二年春三月己亥，上幸仁寿宫。突厥私立四金等南渡河，掠启民男女六千口，杂畜二十余万而去。杨素率诸军追击，转战六十余里，大破之。突厥北走，素复进追，夜急之，恐其越翼，令其骑稍后，亲引两骑并降突厥二人与鲁并行。鲁不知觉，后其顿射未定，驱后骑掩击，大破之，悉得人畜以归启民。自是突厥远遁，弃南无复寇超。素以功晋子玄感爵柱国，赐玄纵爵淮南公。兵部尚书柳树庆之孙也，上兰陵公主，护宠使戚，自杨素之属皆下之。帝问伏喜执掌万年为云起，外间有不便事可言之，数十试策。云起奏曰：柳树骄豪，未尝经世，兵机要重，非其所堪，徒以主序，遂居要职。臣恐误意以为陛下官不择贤，专思所爱，思意不变之大者。帝甚然其言，故谓数曰：云起之言如要实也，可施有之。秋七月丙戌，召内外官各举所知。柳树举云起，除通事舍人。益州总管蜀王秀，容貌归伟，有胆气，好武艺。帝每谓独孤后曰：秀必以恶终，我在当无虑，至兄弟必反矣。大将军刘哙之讨西窜也。帝令上开府仪同三司杨武通将兵继进， 秀以鄙人万志光为武通行军司马，帝以秀任非其人，谴责之。因谓群臣曰：“坏我法者，子孙也。譬如猛虎，物不能害，反为毛尖虫所损食耳。”遂分秀所统。自长史元延卒后，秀见奢见，造浑天仪，多捕山辽充患者，车马被俘，拟于剩余。及太子勇已残废，晋王广为太子，秀亦甚不平。太子恐秀终为后患，因令杨素求其罪而赠之，上遂征秀。秀犹豫，与谢病不行。总管司马元师见秀，作色曰：“此自我家事，何欲轻也？”师垂涕对曰：“是舔参抚目，敢不尽忠。圣上有敕追亡，遗焉十月，今乃千言未去，百姓不识王心，倘生异议，内外遗害，发雷霆之兆，降一介之使，王何以自明？愿王熟记之。”朝廷恐秀生变，戊子以元州总管独孤凯为益州总管，持传代之。凯至，秀犹未肯行，凯讽喻久之，乃就路。凯察秀有悔色，因勒兵违背。秀行四十余里，将还袭凯，搀之有备，乃止。八月甲子，皇后独孤氏崩，太子对上及宫人哀痛绝泣，若不生丧者，其处私事，饮食言笑如平常。又每朝令进二亿米，而司令取肥肉腐渣至竹筒中，以蜡闭口，衣服裹而纳之。著作郎王绍上言：“佛说，人应生天上，即生无量寿国之时，天佛放大光明，以香花祭月来迎。夫为大行皇后，福善真福，备诸秘技，皆云是妙善菩萨。臣谨按八月二十二日仁寿宫内再遇金银花，二十三日大宝殿后夜有神光，二十四日卯时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，震满虚空，至夜五更俨然如寐，遂即升霞，与经文所说世皆福宴，上览之悲喜。九月丙戌，上至自仁寿宫。冬十月癸丑，以工部尚书杨达为纳言，答雄之地也。闰月甲申，召杨素、苏威与吏部尚书牛弘等修订五礼，上令上仪同三司萧吉为皇后择葬地，得吉处，云：“卜年二千，卜世二百。”上曰：“吉凶由人，不在于地， 高伟葬父岂不补乎？俄而国亡，正如我家牧田，若云不及，朕不当为天子；若云不凶，我弟不当战末。然敬从吉言，即退。告族人萧平仲曰：皇太子前宇文左帅深谢于云，公前称我当为太子，竟有其宴，终不忘也。今补山陵，勿令我早立。我立之后，当以富贵相报。吾欲之云：后四载，太子欲天下，若太子得政，随其亡乎？吾前代云：补年二千者，三十字也；补世二百者，取世二传也。汝其治之。人吟葬文献皇后于泰陵。诏以杨素经营葬事，勤求吉地，论素此心，事即成效。其与服平戎定寇，比其功业，可别封一子一康公，一万户，并赐田三十顷，绢万缎，米万担，金珠零锦衬饰。蜀王秀至长安，赏见之，不逾语。明日，使使妾让之。秀谢罪，太子诸王流涕停谢。上曰：请者秦王米费财物，我以妇道训之。今秀妒害生民，当以君道绳之。于是复执法者，开府仪同三司庆整谏曰：庶人勇既废，秦王已薨，陛下献子无多，何至如是？蜀王幸甚耿介，今被重责，恐不自全。赏大怒，欲断其舌。因谓群臣曰：当斩秀于市，以谢百姓。乃令杨素等推至之。太子因作偶人，负手定心，枷锁纽卸，书上及汉王姓名，仍云：请西岳慈父圣母守阳间阳亮神魂，如此形状勿令散荡，密埋之化身下。杨素发之。又云秀望树图谶，逞京师妖异，造蜀地征降，并作檄文云：指妻问罪，至秀集中，俱以文奏。上曰：天下宁有是也？十二月癸巳，废秀为庶人，有指内侍省，不听与妻子相见，为辽毕二人驱使，连坐者百余人。秀上表崔谢曰：福愿慈恩赐垂金敏，残息未尽之间，昔与瓜子相见，请赐一穴，令骸骨有所。瓜子其爱子也。上因下诏数其实罪，且曰：我不知阳间阳亮是汝何亲。后乃听其与子同处。初，杨素常以少遣敕送南台，命至书侍御史柳玉治之。 宿侍贵，坐玉床，欲从外来，于阶下端户整容，谓宿曰：“奉敕至公之罪。”宿遂下，欲据案而坐，立宿于庭，便结事状。宿由是贤之。蜀王秀常从玉求李文博所传《至道集》，欲与之。秀未遇奴婢十口，即秀得罪，素奏谕以内臣交通诸侯，除民为民，配戍怀远镇。帝使司农卿赵仲卿往益州穷案秀事，秀知宾客经过之处，仲卿必深闻治法。州县长吏作者太半，上以为能，赏赐甚厚。久之，贝州长史裴素遣使上书称：“高炯以天挺良才，元勋左命，为众所及，以致废弃。愿陛下录其大功，忘其小过。”有二数人得罪已久，宁无革新，愿陛下弘君父之慈，顾天性之意，各封小国，观其所为，若能迁善，见更增益，如或不圈，便削非晚。今者自心之路永绝，愧悔之心莫现，岂不哀哉？书奏，上谓杨素曰：“裴素忧我家事，此亦至诚也。”于是征素入朝。太子闻之，谓左庶子张衡曰：“石勇自心与何为也？”衡曰：“观素之意，欲令如吴太伯汉东海王耳。”素至，赏面谕以勇不可复收之意，而罢遣之。素侠之子也。杨素帝曰：“即从父文思文纪，族父纪，并为尚书列卿。诸子无汗马之劳，未至柱国刺史，广营资产。自京师及诸方都会处抵殿，年楷便利田宅，不可生数，家童千数。后庭妓妾夜绮罗者以千数，地宅华齿，至你恭敬。亲故吏不列清闲，既废遗太子及义王，威权愈盛。朝臣有为武者，或至诸夷，有附会及亲戚，虽无才用，必加进酌。朝廷泯然，莫不畏负。敢与素抗而不恼者，独柳玉及尚书右丞李纲、大理卿梁皮而已。”使皮为西宁州刺史，凡81年。蛮夷酋长皆以金多者为豪郡，地相攻夺，略无宁岁。皮患之，后因诸酋长相率以金慰皮，皮至今坐侧对之痛哭，而谓之曰：“此物饥不可食，寒不可抑，汝等以此相灭，不可生数，今将此来欲杀我也。”一无所纳，于是蛮夷感悟，遂不相攻击。 上闻而善之，征为大理卿，除法平允。皮见杨素专权，恐为国患，乃上封事曰：臣闻臣无有作威作福，其害于尔家，凶于尔国。妾见左仆射越国公肃，性欲愈重，权势日隆，近身之徒主其视听，无职者严霜零下，阿职者甘雨冬树，荣枯由其唇吻，废兴后其指挥，所思皆非中党，所尽贤士亲戚，子弟部列，兼州连县，天下无事，容息一途，四海有余，必为祸始。夫奸臣善命，有见而来，王莽咨之于积年，玄桓讥之于易事，而足舔汉嗣，中清尽作。陛下若以素为阿衡，臣恐其心未必依隐也。夫愿窥见古今，良为处置，必宏基永固，率土幸甚。书奏，上大怒，收皮细玉，亲洁之。皮即言：素善宠弄权，将领之处杀戮无道，有太子蜀王罪废之日，百僚无不震悚，为素扬眉奋肘，喜现容色，立国家有事以为深幸，上无以屈，乃释之。其后上亦进书祭素，乃下敕曰：仆射国之宰辅，不可公亲细务，但三五日一向省，评论大事，外事忧重，实夺之权也。素由是终人寿之末，不复通判省事，出扬曰为一州刺史。素既背书，吏部尚书柳树亦用事，设兵部尚书，参掌机密，素由是务之。太子问于贺若弼曰：杨素、韩秦虎、史万岁皆称良将，其优劣何如？弼曰：杨素猛将，非谋将；韩秦虎斗将，非领将；史万岁计将，非大将。太子曰：然则大将谁也？必拜曰：为殿下所责，必亦自许也。胶州李帅李佛子作乱，据越王故城，遣其兄子大权据龙边城，其别帅李普鼎据乌岩城。杨素见瓜州刺史长安刘方有将帅之略，诏以方为胶州道行军总管，统二十七营而进。方军令严肃，有犯必斩，然仁爱士卒，有疾病者亲临抚养，士卒亦以此怀之。至都龙岭遇贼，击破之，进军临佛子营，先欲以祸福，佛子惧，请降，送之长安。三年秋八月壬申，赐幽州总管燕荣死。 荣幸严酷，鞭挞左右，动至千数，常见倒刺从疾，以为堪作杖，命取之，辄以示人。人或自陈无罪，荣曰：“后有罪，当免辱。”继而有犯，将杖之。人曰：“前日被杖，使君许以有罪诱之。”荣曰：“无罪尚尔，况有罪也？”杖之自若。关州长史袁弘嗣遣幽州长史，举为荣所辱，故辞。上斥荣曰：“弘嗣杖十以上罪，皆须奏闻。”荣愤曰：“庶子何敢玩我？”于是遣弘嗣兼纳仓粟，杨德一康一笔，皆罚之。每吃虽不满食，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数。如是历年，愿系日购。荣遂收弘嗣富裕，尽绝其粮。弘嗣抽蓄杂水验之，其妻亦却称冤，上遣使暗验，奏荣暴虐，赃贿狼藉，征还赐死。袁弘嗣代荣为政，酷又甚之。九月壬戌，至长平关。是岁，龙门王通亦却显太平十二策，尚不能用，罢归。通遂教授于河汾之间，弟子自远至者甚众，累争不起。杨素甚重之，劝之事。通曰：“通有先人之壁炉，足以避风雨；薄田足以聚沾舟；读书谈道足以自乐。愿明公正身以治天下，时和岁风，通也受赐多矣，不愿是也。”或赠通于素曰：“彼时慢公，公何敬焉？”素以问通，通曰：“使公可慢，则仆得矣；不可慢，则仆失矣。得失在仆，公何欲焉？”素待之如初。弟子贾琼问西傍，通曰：“无变。”问止愿，曰：“不争。”通常称：“无赦之国，其行必平；重敛之国，其财必削。”又曰：“闻谤而怒者，谗之讹也；见欲而喜者，佞之美也。绝额去眉，禅宁远矣。”大业末，卒于家。门人谥曰文中子。突厥不加可汗所部大乱，铁勒仆谷等十余部，皆叛不加，降于启民。不加众溃，西奔突遇浑。长孙成送启民至碛口，启民于是尽有不加之众。